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同安格的歌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今天才刚刚开始，这么快就讲明天。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你一定是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是第五台的频道啦。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5月6号，农历咧就嚟到4月初六噶啦。室外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83%。星期五嘅早上。 生活，你总是。 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的确是有时不讲，对方是不会知的。趁着母亲节的时候，如果很久都没有跟你妈妈讲声我爱你的话，记得都讲一声我爱你。好，我们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是有几阵骤雨的。新界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4%。今天呢都选了很多国语歌曲送给大家，其中这一位的小魔女呢，我很喜欢她。她真的当年在扮相都很娇俏的。 怀念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说如果雨一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东铁线过海段今个月15号通车，新设于湾仔北的会展站，车站以紫皮石马赛克风格设计，以绿色混合灰色为主色调，象征车站前方维多利亚港的海水颜色。站内各层设有艺术品或者同车站相关展品，并展出一枚在兴建时地盘挖掘到的战时炸弹弹壳。港铁下星期一会在会展站举办开放日，给市民参观。有会展站附近的居民说，见证车站兴建过程，有兴趣入内参观。有商户就期望通车之后可以带旺区内人流，增加生意。湖南长沙楼房倒冧事故，救援人员至今救出10个人，并发现26个遇难者。长沙市长郑建新说，星期四凌晨救出的第10个被困人士生命体征平稳，有关部门正加快核实26个遇难者的身份，展开善后工作，亦都会继续全力搜救被困的人。医护人员透露，除了一个伤者未脱离危险期之外，其余9个伤者情况稳定，各项临床指标持续向好。这栋楼房是在上星期五倒塌，造成23个人被困，事发现场附近有39个人失踪。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双方同意深化防务合作，原则上就有关日本自卫队和英军联合训练的互卫准入协定达成共识。英国亦都会很快解除对福岛县食品的剩低限制。岸田文雄在会后警告，七国集团必须巩固团结，否则乌克兰的情况可能在东亚重演，强调不能够容许在印太，尤其是东亚地区透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他说，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不单止对日本的安全，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亦都至关重要。日本将会坚持一贯立场，期望透过对话和平解决有关台湾的问题。中方过去多次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为外长拉夫罗夫声称纳粹德国领袖希特拉有犹太血统的言论道歉。贝内特和普京通电话之后又说，已经接受道歉，感谢普京澄清对犹太人的态度和对大屠杀的记忆。克里姆林宫未有提及普京道歉，只是说双方讨论了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贝内特在通话中又要求普京容许在乌克兰南部马里乌波尔硬促钢铁厂内的平民撤离。普京回应说，俄军将一如既往保障平民安全撤离，基辅当局亦都应该下令钢铁厂内的残余守军放低武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97点，跌10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46点，跌1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0.22，瑞士法郎0.985，加元1.284，人民币6.658，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84美元，卖出1877.39美元。

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3度啊，相对湿度85%啊。在芸芸的台湾的女歌手里面，佩佩好喜欢这位天后级的歌手。都有幸她来香港开演唱会的时候都曾经欣赏过。 人变了心，言而无信，人断了情，无谓伤心。我一直聆听，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你的表情。满天流星，无穷无尽，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终于我挣脱了爱情，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哭不出来，听海等等，这些歌都是他的首本名曲。不过我独爱他这首《剪爱》，他的名字是张惠妹。听到首歌回来有6点钟的新闻，回来之后有 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五咧，所以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呢、这个时候有林子祥、叶倩文选择。 的日子，笑看落花； 雪舞的世界，举杯赏月。 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路， 我们一起走过。 希望你。 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是我们的选择。 沟通以及对政府的贡献。回到本港，警方拘捕五个人，涉嫌控制他人卖淫，以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以及容许所管辖之处所用作卖淫活动。西九龙总区重案组人员根据线报和经深入调查之后，星期三至星期四在全港多区拘捕涉案的四个男子和一个女子，介乎27至42岁。其中一个30岁姓林的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今个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其余被捕人士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其中一个姓林的被捕人士是沙田民政事务助理专员，民政事务总署说正了解事件。

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嘅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嚟到2022年5月6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6啦。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嘅。星期五嘅早上，一阵间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這个点样用一个正面嘅心态咧去面对一啲嘅绝症嘅治疗嘅。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沈医生嘅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有王菲嘅歌声。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别失意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这个星期五啊，6:00新闻之后的清晨爽利，除了钱佩佩之外，还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佩佩早晨。 早晨早晨，记得上个星期呢就跟大家讲了呢这个癌症呢是不是等于这个绝路啦。咁沈医生亦都跟我们分析了很多，即是希望大家都用一个正面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咁严峻的一个的病症啦。咁讲緊呢，其实昨日啊林医生呢都会跟大家讲，其实在治疗癌症的过程里面呢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治疗方法的。咁当然即是这么多治疗方法，作为一个病人已经要承受一个这么大的压力，说自己的身体有这个问题，还要去选择怎样医，其实要怎样去抉择呢？真的五花八门，这么多不同的治疗方法，应该怎样去选，令到自己觉得我不要选错呢？ 所以我想首先一样很重要的事就真的、要找一个你信任的一个主诊医生啦，信任的一个医生呢可以俾到一个好全面的资料你嘅，即系可能可以好细心啊，去到同你分析你而家嘅情况，一啲治疗嘅选择，然之后咧可能咧去到聆听你嘅担心啊，然之后解决你一啲即系可能未知嘅问题啊咁样啊，咁呢啲 資訊性嘅嘢咧，我覺得真係嘅，要充分地去到掌握。當然啦，即係可能你係一個已經好彷徨嘅狀態咧，可能你去覆診嘅時候啊，見醫生嘅時候，醫生可能講咗好多好多資訊俾你聽啊，但係咧你可能收到嘅咧，你可能得好少啊。聽完之後，醫生講過啲乜啊，都唔記得咗啊咁樣。所以好多時候咧，我都鼓勵一啲嘅患者咧。可能去覆診嘅時候呢記住就帶埋你一啲即係你好親密嘅屋企人啦、信得過嘅屋企人一齊去聽。咁、所以點解呢，頭先我哋上一集即係都有講過，就係唔好收埋呢一樣嘢呀，咁都要同屋企人去到一齊去到面對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呢一樣嘢。當你面對好多五花八門嘅治療嘅時候呢，你多一兩個人喺身邊呢，去到一同同你去到商量啦，一同同你去到思考嘅時候呢，你會即係多無論自己冇咁大壓力啦，同埋多咗一啲意見可以參考之餘呢，有人幫你記住一啲資訊、有時自己記唔曬嘅，咁所以呢一定要即係我相信都好多患者都會有咁樣嘅，即係就係帶埋屋企人一齊去聽啊，咁、然之後集合咗好多資訊，無論之後可能自己都可以花啲時間又再研究一下又好啊，又或者上網即係望一啲可信嘅一啲嘅資訊啊，咁樣啊，咁同屋企人一齊商量啊，有唔少咧，亦都會可能會參考一啲即係second opinion 啦，所謂嚇問多啲嘅其他嘅專業意見啦，睇下另一個醫生又會點樣睇呢件事啊，咁樣啊，咁可能當你去到分析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再攞呢一啲 second opinion， 你可能俾到一啲額外嘅即係方向你嘅，都唔出奇嘅啊，咁可能呢個就係我哋實際可以做嘅嘢啦。咁好啦，當我哋夾雜曬所有嘅資訊啦，就算攞埋一啲 second opinion 添啦，咁然之後咧，我諗我哋嗰個決策咧，其實真係最好咧，同屋企人一齊去商量，就唔係咧自己獨自一個人咧去承擔呢一個咁大嘅決定。當屋企人一齊商量，大家共同去到面對，去到選擇呢一啲嘅治療方向嘅時候咧，咁就大家一齊咧同心合意咁就去向前啦。咁向前嘅時候呢要有兩個心態，我覺得係真係要注意嘅。亦都見到呢好多人呢，如果冇呢兩個心態或者做得唔夠即係妥善嘅話呢，往往就會有好多不必要嘅憂慮呀、焦慮呀，甚至係一啲衍生咗一啲即係情緒嘅問題出嚟。嗰兩樣嘢呢，第一樣嘢就係、我哋都要接受有一啲嘢呢確實係我哋控制唔到嘅。譬如话我哋好似选择咗嗰个治疗呢最恰当㗎喇，但係点解嗰个结果呢唔係我哋想象中咁样嘅，都或者可能好似唔係医生嗰、那个即係同我哋讲嗰个情况咁样嘅，好似有啲嘢唔係即係出咗乱子喎咁样。咁可能呢我哋都係要接受有呢一啲可能性呢，真係有啲嘢我哋控制唔到嘅，我哋冇辦法预计个病会点样走落去嘅，讲真係因为呢个真係一啲好複雜嘅问题，一个身体出现嘅问题呢，往往就係我哋可以控制到嘅有限。咁第二个心态呢就係、既然选择咗啦，千祈唔好呢去到有一啲嘅问题呢，如果我开头唔係咁諗，或者如果开头我唔係咁揀，咁就会点呢，咁就应该唔会咁啦，咁就可能会好啲啦。呢一个呢係好重要嘅一个心态，我哋千祈唔好俾自己跌咗呢一个陷阱嗰度。呢个好似一个后悔咁样啦，唔单止后悔喎，仲係会有好多叫 what if 嘅问题呀、如果係咁就唔会啦，如果係咁就好啲啦，如果係咁呢或者我就唔使有啲咁嘅即係情况出现啦。呢一个呢係真係冇意思嘅问题之余呢，仲会令到你呢即係一路咁沉落去嘅、会棘住咗喺嗰个治疗个过程当中嘅。咁因为一来已经发生咗啦，就算我哋问好多即係100次1000次嘅如果咁样呢，件事都唔会有分别，都唔会有改变，亦都唔会返到转头咁。但反而呢个问题呢会将我哋棘住喺嗰个即係困擾裏面，後悔同埋自責裏面呢，咁會令到個情況呢即係更加差落去囉。 即係話即係我哋唔好去問點解，反而係要發現咗一個問題存在嘅時候，我哋要去積極咁去面對解決咗嗰個點解，而唔係去問點樣解囉。 冇錯 啦，因为已经发生咗啦嘛，咁、我哋问点解系帮唔到我哋解决问题，而系咧我哋真系啊，既然个情况系咁好，我哋下一步可以点样做？现有嘅情况或者现有嘅医治嘅技术可以点样帮我？咁、就一齐同屋企人又系可以一齐商量呢一个下一步嘅对策咯。 咁你知道啦，好多时候咧，即系有呢一个问题嘅时候，一定身边好多人都会关心自己，亦都要俾好多不同嘅意见。其实当不同的意见或者有很多不同的治疗方法的时候，对于一个病患者来讲，学你讲，他已经要接受一个这么沉重的病症，还要他去作一个人生这么大的抉择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好呢？ 我想首先那个心态呢，就是好多人可能真的会给很多意见你，如果这个疗法又好一点，那个疗法也都可以参考。可能真係好多呢啲諮詢嘅，所以咧，我哋第一樣嘢就係、我哋首先多謝佢哋先，因為佢哋講得呢啲嘢咧，對我哋一定都係有心啦，都係關心啦，都係想我哋好啊咁樣。咁領受咗咧，接受咗咧，就係呢一個好意先，呢、這個好意我哋照單全收啊。咁但係嗰個資訊咧，我哋就要過濾咯，我哋就要過濾。我哋可以同屋企人商量啦。如果我哋都覺得第一步，咦，好似都有啲聽落去有啲興趣喎，又或者覺得好似有啲希望喎，呢一個方法。咁然之後咧，就將呢一樣嘢咧記住就一定要同你嘅主診醫生咧好好地去商量。咦，我聽到有啲咁樣嘅即係資料喎，有人同我咁樣講喎，你覺得點啊？呢個意見啊，或者呢個方法，以你角度睇又覺得點啊？一定要問你主診醫生個睇法，同埋佢個即係佢一啲嘅忠告。咁如果醫生都覺得可行嘅話咧，咁我哋先至即係拎去到即係詳細去考慮。咁咧呢一個步驟可以幫咗我哋咧減免咗一啲即係可能好多坊間覺得有用嘅方法，但係其實喺醫學上邊咧覺得呢個就未必係可取嘅方法嘅話咧，就可以好快幫我哋減少咗好多不必要嘅擔心同埋選擇咯。咁再加上就屋企人都可以幫我哋一齊去做篩選咧，做呢一個過程啦，咁可以減輕我哋即係患者佢自身咧嗰種嘅壓力同埋個負擔咯。 記得啊，沈醫生你都講啦，即係有呢一個咁嚴重嘅病症嘅時候，唔好一個人去面對，最好就係同自己嘅最親嘅屋企人或者係愛人去面對啦。咁但係講緊好多時候咧，作為屋企人，要怎样消化这个消息，还有怎样去令到自己不要有这么大的情绪表现在个表面上而影响到个病患者呢？ 这个呢，我想就当然都是比较难去拿捏，也都很考功夫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自身有一个这样的病患的时候，我想个反应呢分钟会大过我哋自身自己有，即系可能我哋宁愿自己有都唔想佢哋有啊，咁样啊，咁呢个所以个反应可能都会好大啊，甚至自己都控制唔到啊，咁样。咁首先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要去到明白自己都系一个血肉之躯，自己都系会有感情，再加上自己心爱嘅人、至亲嘅人有咁嘅情况，有情绪反应咧。是好理所当然的，同埋好理解、好明白、好自然嘅事，唔好觉得呢一样嘢咧系好似头先咁讲，好似累咗个屋企人咁样啊，会令到佢仲担心我啊，会令到佢嘅病情差咗啊，咁所以呢一个反而系一个包袱，反而所以我觉得咧，大家坦诚去到沟通咯，坦诚去沟通，其实咧，你谂下身边嘅人，可能个患者同我哋一齐生活咗咁耐啦，点会唔清楚我哋嘅性格咧？可能佢都明知我哋会担心到不得了噶啦，但我哋就好似冇事咁，咁佢就会仲担心，佢会做得仲奇怪，系咪？咁所以咧，唔好将呢啲嘢咧就咁样收埋，而系咧真系坦诚将自己的感受咧同对方去分享。可能咧佢听咗我哋有咁嘅感受，佢就觉得呢、這个就系我认识嘅太太啦，呢、這个就系我认识嘅屋企人啦，咁反而佢会觉得放心啲，然之后大家一齐去到做头先嗰啲步骤嘅时候咧，就可以互相去扶持、互相去支持，仲有可能患者会知道当原来我有病患嘅时候咧，佢可能嗰个担心咧表达俾我听嘅时候，反而我会都会有一个认同感咧，就系觉得我喺佢心目中嗰个重要性咧，其实都系好紧要嘅。咁我更加要积极去面对呢一个病。咁亦都有人同我咧系同步啊， 即系同我同行啦。佢真系咁紧张我嘅时候咧，佢一定会全力会支持我之余咧，都会陪我一齐经过呢一段时间。咁可能大家咁样共同去面对咧，就会仲更加即系事半功倍啦。无论喺个心态上边啊，又或者对于个治疗效果上边啊，都系即系积极咯。 嗯，嗱，咁另外咧，即系讲紧有病患的朋友呢，可能在个治疗过程里面会接受到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可能他们都会有一些可能很大的脾气的。那作为家人的时候，自己的心理压力已经很大了，那还要承受这些的脾气的时候呢，又怎样去舒缓，即是家人，即是作为一个家人怎样去舒缓这个压力呢？ 我想这个也很实在的，那有时即系大家尽量去到理解啦，尽量去控制自己之余咧，我相信就系如果那个患者佢本身咧系可能即系发脾气背后都有一啲嘅原因嘅，我相信吓，咁我哋尽量咧唔好俾嗰一个脾气嗰个表层咧去到蒙蔽咗，又或者掩盖咗我哋去到理解佢背后个需要啊、背后原因啊嗰样嘢咯。咁因为有时可能嗰个患者係发脾气嘅时候，我哋就針對咗嗰个脾气本身啊，嗰个字句啊，嗰个态度啊，咁就糾纏於嗰一个咁样嘅层面上面呢，大家都唔开心啊，可能点解你要咁样嘅态度对我啊，点解你要讲呢咁嘅嘢啊，咁就糾纏咗喺嗰一个层面啊，其实呢就解决唔到背后嗰个问题。因为通常呢你諗下，我哋有脾气有情绪，其实背后一定是有嘢噶嘛，一定有啲原因噶嘛。可能嗰、那个表面嘅脾气其实系一个表达嚟嘅啫嘛。好似小朋友咁样啊，可能佢为咗一啲嘢觉得啊，我要扭计咁样，但系其实可能佢就系觉得啊，原来妈咪咧系锡细佬多啲，就冇咁锡我，所以佢好似无理取闹咁样啊。咁其实呢一个情况可能喺大人身上有时都会发生嘅，可能佢好似为咗啲鸡毛蒜皮咧就发我脾气啊咁样，但系其实可能佢背后咧系表达紧一啲佢不满咯，对于一啲可能我哋唔够，佢觉得我哋唔够关心啊，唔够支持啊嘅时候，可能佢觉得有啲不满，而可能藉住一啲小事咧，就将呢一个不满咧发泄咗出嚟，咁、所以我哋就反而要留意咧个患者其实呢一个脾气、呢一个情绪背后有冇啲乜嘢喺入边咧，咁我哋就可以即系尽量啦吓、都去克制自己嘅情绪。当我哋咁样睇件事嘅时候咧，我哋都比较容易咧去到克制自己嘅情绪，就唔好同佢纠缠于嗰一件事，而系咧可能理解多啲佢，就系话。我见到头先可能嗰件事都即系以你嚟讲咧，不嬲我认识嘅你咧，你都唔会为咗呢啲事发脾气噶、哦。但系好似你而家头先咁样发咗之后咧，我觉得你其实背后会唔会有一啲嘢，你觉得系对我不满啊，或者我做得唔够好，令到你咧真系唔系几舒服个心啊。所以可能你连一啲咁小事你都会好似忍受唔到啊咁样。我都想听下你讲啊，不如你。我哋坦诚去面对呢一件事咧，或者你背后有啲咩，你直接话俾我听啦，咁样睇下可唔可以有一啲咁样控制到自己嘅情绪，有一啲咁样嘅对话咧，同个患者咧，咁反而可以积极到去到处理个问题咯。 当然，即系自己要控制好自己嘅情绪，揾一个合适嘅时间静落嚟嘅时候，先至去探讨呢个问题咧，相信咧就可以解决得到嘅。 系啦，冇错。大家都记住咧，好多时候喺个治疗过程里边，好多问题好多嘢衍生出嚟咧，其实都系嘅，都系头先嗰一样嘢咯。如果患者即系不合理地有脾气，不合理咧地去到好似有一啲好似好难处理嘅情绪啊，我哋就要留意咯。真系佢背后有冇一啲嘢要表达俾我听，背后有冇一啲嘢不满藏住喺中间，咁就要争取机会咧去到理解，去到了解啦。 仲有一样嘢，可能咧，其实唔单止可能系一啲嘅情绪问题，可能系牵涉，可能系一啲嘅情绪病嘅问题都未定嘅。咁啊，不如下一集咧，我哋都会探讨下，如果有呢一个嘅癌症病患嘅朋友仔，佢哋会唔会都有一啲其他嘅情绪病嘅问题咧？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探讨下咯，好冇？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沈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好，拜拜。 送咗沈医生之后咧，时间过得好快，眨下眼已经嚟到早上嘅6:29，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 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五点钟准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我哋再次喺空气中相遇。临走之前提提你，23度嘅室外气温，相对湿度85%啊！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星期五，我哋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股急跌3%至5%，三大指数完全回吐寻日升幅。联储局今次未必会加息0.75厘之后，投资者反而担心未来加息幅度不足以抑制通胀，加上部分大型增长股盈利参差不齐。对俄乌战争和内地的疫情封控措施的担忧，令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道琼斯指数最多跌近1400点，收市仍然跌过千点，报32997点，跌1063点，跌幅3.1%，创2020年十月以来最差的单日表现。科技股受压，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一度急跌6%，收市跌5%。收報12317点，跌647点，是2020年六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本港昨日新增32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7宗输入个案，再多5个患者离世。学校情报检测阳性个案多26宗，包括24个学生，除了2个人来自同一家庭同学校，其余来自不同学校。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现时疫情稳定，但仍然存在变数，需要谨慎。而分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加上母亲节和公众假期在即，或者会增加传播风险。中心提到，根据世卫公布，有3种 Omicron 亚型变异病毒株，包括 BA.4、BA.5、BA.2.1.2.1 的感染个案，近来在其他地方有所增加。有关病毒株可能影响疫苗成效，但由于未有相关证据，仍然有待观察。德国总理索尔茨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德国总理府说，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援助乌克兰的情况，双方一致认为乌克兰应该继续获得大力支持。两个人强调不会承认破坏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的行动。另外，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德国政府其后表示，泽连斯基已经邀请施泰因迈尔和德国政府的代表访问基辅。外长贝尔伯克将会在近期前往乌克兰访问。施泰因迈尔原定上个月访问基辅，但据报基辅因为对方过去对俄采取的友善立场而拒绝接待。美国新墨西哥州山火持续大约一个月，总统拜登宣布将山火列为重大灾难，拨出联邦资金协助救灾。在拉斯维加斯附近的一处火头仍然冒出大量浓烟。美国传媒报道，当地风势减弱，有助消防阻止山火进一步蔓延。目前山火在新墨西哥州东北部烧毁647平方公里的林木，以及洛基山脉南端的草原。当局继续以直升机在上空投下水弹扑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6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过两日就是母亲节，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每台人数上限放宽到8个人，食肆、花店和珠宝首饰业都预期生意额会明显上升，一阵听他们怎么 说。本港三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238亿，按年是跌 13.8%， 多类的消费品的销货值都急挫，不过超市货品就上升近 3%。 我们一会会请来学者分析。 港铁东铁线过海段15号通车，位于湾仔北的会展站是一个新设的车站，各层